今日嘅经文系喺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请听我读：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谁能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杨顺仪牧师在香港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恩福堂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听到吗？我呢从来都没有想过呢会在这种这样的场合去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相信如果呢张牧师在这里呢，他现在立刻会递那支镇静剂给我，因为呢我讲到这么多次从来没有试过好像今天这么紧张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只是有几个钟头去预备这一份的讲章。我是昨天出席完在网上张牧师的追思会之后呢，我才写这一份的讲章，就是在你们睡觉的时候呢我写的。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实在我这两个礼拜很忙，因为香港呢个疫情缓和了，就恢复了实体的聚会。很多弟兄姊妹呢都找我聊天，还有呢很多实体的事我要去处理。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很想听了在追思会里面大家一些的感受，然后我很想这一篇讲章呢是跟昨天的追思会呢是有 connection 的。所以呢今早上香港时间我是完了那个崇拜之后，本来就想着即刻预备，怎知又有个姊妹呢拔了我吃饭，又要跟我聊天，聊到呢下午三点钟。那呢其实是下午三点钟之后我先是开始写这篇的讲章。但我觉得呢圣灵呢，这篇讲章是属于圣灵的，不是属于我的。我从来没有试过在几个钟头之内呢可以完成一篇的讲章。那大家或者听一听，看看圣灵有些什么跟你们讲。我又记得张牧师讲，他说你尽了力就得了，一切都交给神了。那我真的一切就交给神的了。咁琴日呢我出席咗网上嗰个追思会呢，我真係好感动。虽然我同张牧师认识嘅日子呢唔係好长，我哋唔係话好有深交，但係呢大家所分享嗰个众文呢我好有共鸣嘅。同张牧师嘅生命里面呢，我见到一种守护，不远不近，从日出到日落，这种守护叫做以马内利。我又见到呢有一种的约定，从不返回，从瞬间到永恒，这种的约定叫做永恒之约，或者是彩虹之约。我在张牧师身上又见到一种的祝福，永不止息的，从现在到永久，叫做福杯满溢。我又见到在张牧师身上有一种爱，是不离不弃，从亘古到永远，这种爱叫做基督的爱。在每一个信徒的身上呢，其实他们在这个世上都会经历很特别的一些的困难啊、患难啊，或者是际遇啊，这样。在保罗心目中呢，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无论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答案咧总系离唔开基督嘅爱，即使咧嗰个难处有一百样，解决难处嘅秘诀都仍然系基督嘅爱。保罗佢喺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嗰度问咗个问题，佢话谁能使我哋与基督嘅爱隔绝呢？咁首先我哋要知道保罗喺咩情况底下佢系问呢个问题呢？嗱，咁我哋就要咧睇翻嗰个上文啦，就系要由罗马书第八章开始。不过你放心，我唔会讲晒第八章嘅。在罗马书八章一至到三十节呢，我们看到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呢是有一些特点的。第一，他们不会被定罪的，他们是会得到释放，他们是脱离罪恶的。不单止这样，还有呢，他们有一连串的祝福。这些祝福包括什么呢？他们得称为义，他们能够随从圣灵，有圣灵内住在他们里面，他们有复活的生命，他们领受神儿子的心，成为神的儿女，他们与基督同作后嗣，他们有圣灵的帮助等等。这些足以证明什么呢？足以证明基督徒的生命其实呢就是一个得胜有余的生命。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呢，叫做獅子王，有没有看过？有啊。有一次这个小獅子辛巴叫做，他就跟爸爸闹交，他就很生气，就离家出走，走了出去。在路上他就遇到一群野狗，这些野狗见到他一单人匹马，一个人又这么弱小，于是就欺负他了。在他最无助的时候，哇，爸爸在后面咆哮一声，哇，那些野狗呢吓得呢就鸡飞狗走了。小獅子巴辛就是因为有爸爸的保护，他丝毫没有受到损害。同样基督徒因为有神的守护，有神的约定，有神的祝福，有基督的爱，我们的生命呢一定是一个得胜有余的生命，就好像张牧师的生命一样。张牧师所呈现的生命呢就是基督的生命。那之后呢，由一至到三十节讲完之后呢，保罗呢就提出了四个谁能这个的问句了。那保罗在三十一节那里讲到，既然是这样，即是既然基督徒有这些一切一切的祝福，那样他就问第一个了，他说谁能敌挡我们呢？跟着在第三十三节他就问了，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在第三十四节他就问了，谁能定我们的罪呢？到三十五节呢，他就问了，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哦，我们知道了，原来保罗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提出这个问题的。原文这个谁字呢，本来真的是指人物的，但是因为接住下来保罗所列举的呢都是一些事物，所以似乎呢保罗是想表示呢以下有几样东西，一些的苦难似乎就是魔鬼撒旦要用来呢隔绝我们跟基督的爱的一种的方法或者是工具。保罗他问，是不是患难呢？是不是困苦呢？是不是逼迫呢？是不是饥饿呢？是不是赤身露体呢？是不是危险呢？是不是刀剑呢？是不是这些东西一堆东西能够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而且呢在第三十六节那里，保罗说我们这些的遭遇，这些的困难呢，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拿来的，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错了事的，而是因为信耶稣的缘故，我们为了耶稣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呢好像张宰的羊。这里呢保罗是引述了诗篇四十四篇第二十二节的经文的。保罗指出，虽然我们的生活是有这么多的艰难，但是基督的爱是不会 被隔絕的。隔絕的意思呢，就是說隔離、離開這樣的意思。人世間的愛呢，是真的會因為一些患難、逼迫、甚至是飢餓，即是經濟出現問題呢，就會離開的。我們有句俗語就說了，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呢怎樣就各自飛。患難是會隔絕人與人之間的愛的，但是基督的愛呢是永恆不變。基督的愛不會因為這些患難、困苦、逼迫等等這些很現實的問題呢而被隔開的。剛剛相反，基督的愛呢是會因為我們在苦難當中呢而受到很大的鼓勵和得著力量，使到我們呢在痛苦當中呢受到安慰，在軟弱的時候呢重新得力的。所以保罗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呢，在这些一切的事上呢就得胜有余了。跟着在38至39节呢，保罗更进一步地指出，无论是生是死，是灵界的势力，是时间的考验，或者是自高自卑这些的感觉，甚至是一些呢不能够理解的事物呢，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为什么呢？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呢是保罗他的相信和把握。那你们呢？你们有没有这种的相信和把握呢？在追思会上面呢，大家都提出一个的问题，问呢为什么神会在这个时候或者这么快接走张牧师，接走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为什么不医好他，为什么不延长他的生命，让他可以祝福更加多的人呢？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去回答的。神的意念永远都是高过人的意念，人的智慧真的很有限的。当我们知道至亲至爱的人患到重病，当我们知道张牧师他的癌症复发的时候，其实呢我们都是经历着有五个阶段。我不知道你们 是不是经历着这五个阶段，经历到哪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一定是否认的 denial。可能你的心里面一定会说，不是吧，不会的，可能医生看错了而已，再找多一两个医生看清楚了，未必一定是复发的。这个对于我来说是很真实的，因为张牧师真的很好，在香港那个国安法通过了之后的第二天，他立刻 WhatsApp 我，他问我有没有担心，如果担心他可以申请我过去美国，让我离开香港这个政治这么不稳定的社会。我当时呢 很感动，因为我估不到呢张牧师仍然将我放在心上。当时我解释了我的原因给他，他 很明白很了解，他说好，我们一切交给神，我们一起为到这件事来到去祷告。当时我真的估不到张牧师会是癌病复发，所以当美心告诉我的时候呢，我是说不会的，可能是医生搞错了。这个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 anger， 会很愤怒。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愤怒？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张牧师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神，都是为了教会，都是为了弟兄姊妹的好处，为什么神要在这个时候接走他呢？所以是一种愤怒会油然而生，甚至呢会埋怨神，问很多很多为什么。第三个阶段呢就去到讨价还价的阶段，就是说神啊，你可不可以延长张牧师的生命，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很忠心地服侍教会，我很努力地去学习侍奉，我很认真地去读圣经，我会将 张牧师所有的优点呢，我都可以学习跟神来到去 bargain， 希望呢换取张牧师一点点寿命的延长。到第四个阶段就是去到沮丧，很 depressed 了，因为事实真的告诉我们听，也都让我们看到张牧师的身体一路一路转差了。我收到的消息就是他要打吗啡，他要睡在床上，他已经气若游丝，他已经不能够随他所愿去讲他所讲的东西。是不是我们很 depressed 很沮丧？到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开始接受了，开始接受，我们知道神接走了张牧师，一定有他自己最美好的心意，我们要好好照顾自己，好好活下去，去延续张牧师的生命。有很多事情我们真的靠我们的智慧我们不明白，我们唯有完全的信靠信服，信得过神在张牧师身上是有最美好的旨意。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学过刺绣呢？一幅很普通的单面刺绣呢，底部呢是一堆的线来的，是杂乱无章的。如果我们的眼目一味就是望着这些杂乱无章的线呢，我们根本看不到呢这幅是一幅怎样的刺绣。但是当我们将 这幅的刺绣反转来看呢，我们就豁然开朗了，我们就会见到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一些很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一定将个焦点放在那些解决不到的事情上面，反而我们试下将个焦点翻回去那一位为我们创始又为我们成终的耶稣基督。如果今天我问大家，有什么能够使我们和张牧师的爱隔绝呢？是不是死亡呢？我相信大家心里面的答案一定是 No， 绝对不是。我也都深信你们的答案是 No。 我相信张牧师的生命是深藏在你们心底里面最珍贵的一个角落，她永远是 Alex 心目中的好太太，她永远是对仔女心目中的好妈妈，她永远是我们心目中的好牧者。中国人呢就有一个观念的，当有家人离世的时候呢，我们都祝愿这个死者呢是一路走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中国人有讲这句说话。我们撇开宗教我们不讲，我相信张牧师一定是能够一路走好的。为什么我这么有信心呢？因为他是带着爱心，带着信心，还有带着盼望离开的。而信望爱呢，就是基督教很重要的核心价值，也都是丰盛生命的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主耶稣曾经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张美芳牧师他的生命是很美丽很丰盛。张牧师是带着爱心上路的。在昨天的追思会里面，我看到弟兄姊妹对张牧师那种又真心又至诚的爱，令到我很感动。有你们那份爱心的陪伴，张牧师一点都不孤单。而更加重要的是有耶稣基督的爱，能够带着耶稣基督的爱上路，当然能够一路走好了。我很喜欢张牧师那张的遗照，他的笑容很灿烂，充满了阳光，充满了活力。张牧师不单止带着爱上路，他是带着笑上路，他笑着上路。 张牧师是带着信心上路的，他相信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有最美好的旨意。正如昨天在追思会里面，王牧师和 Alex 有提到这一节的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七至到第八节。张牧师他知道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他亦都已经守住了，所以他相信从此之后是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这个是他心灵得到最大最大的安慰。不单止这样，他相信神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家人，特别是 Alex 和他两个仔女。他也都深信他知道自己是神儿女的身份，他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在他离开的时候又有他每一位的家人在他身边陪伴他，他内心一定是满有平安和喜乐。能够带着这份的信心上路，当然能够一路走好。张牧师是带着盼望上路，张牧师知道自己今次的离开只是暂时的，他知道日后他一定可以和他每一位信主的家人和我们在天家再见。张牧师带着盼望上路，当然能够一路走好了。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呢？其实我们是真的很蒙福的人，因为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为什么人要有盼望呢？为什么盼望对于人是这么重要的呢？在生命的历程当中，人难免是会面对失败，会遇到挫折，甚至会犯罪跌倒的。如果人过度内疚自责，是会失去盼望。当人失去盼望的时候，就会自暴自弃，甚至放弃生命，后果可以很严重。大家移民了去美国已经一段很长的日子了，你们知不知道的，在几十年前呢，水力发电占了全美国的发电量大约四成。美国不同的州都设有大型的水电叫做水力发电厂。当时呢美国那个缅因州呢就计划都要建造一座很大型的水力发电厂。州政府呢就选中了呢其中一个小镇就做厂址。就计划在这个镇上面建造这个大型的水坝。由于要建造大型的水坝，所以整个城镇的人都要撤离，都要走，因为不是整个城镇都会被淹没。而且州政府就说一定要在半年之内就要迁走了。当这个消息一传出之后，镇上每一个居民都很彷徨，他们纷纷打电话去邻近看看有没有地方适合他们居住，准备是搬迁的事宜了。个个都很忙，为到那个搬屋的细节来到去作出不同的安排和准备。在几个星期之后，整个小镇就完全变了样了。变成怎样呢？变成一个好像被人废弃了的废墟一样，死城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建筑物、街道、行人路、或者是有些破损的地方，没有人再去修补了。所有要修建的工程都全部停顿了。公园里面到处都是那些杂草丛生，没有人去管理了。垃圾呢就周围倒，没有人去理会了。没有人去整理自己的花园了。没有人去清理公共那些的设施了。为什么？因为你对这个小镇已经完全失去了盼望。由于失去盼望，所以他们就放弃了这个小镇。但是不要忘记，他们距离搬迁的日子还有半年。我们看到失去盼望真的很可怕，一切的能量都跟着没有了， 甚至咧，佢使人咧系完全咧失去咗动力。所以系乜嘢让我哋有动力继续向前行嘅咧？就系、是、对未来充满信心同埋盼望啦。弟兄姊妹，随住张牧师恩福堂嘅创堂主任牧师嘅离去，你哋对信恩堂有盼望吗？我哋相信你嘅答案亦都系肯定嘅。虽然前路系有困难，有困难，但系每一步都系恩典之路。我哋睇翻早期嘅教会啊，佢哋咧信徒都系面对好多唔同嘅困难，特别咧系面对政治同埋逼迫。佢哋失去盼望嘅时候咧，我哋睇下保罗去点样去安慰佢哋，点样鼓励佢哋。喺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嗰度，保罗话咧：但愿使人有盼望嘅神咧，因信将诸般嘅喜乐平安充满你哋嘅心，使你哋咧系藉着圣灵嘅能力咧大有盼望。嗱，保罗所讲嘅咧，其实今日同样咧都安慰我哋，鼓励我哋。所以当我哋面对逆境嘅时候，前面真系好多挑战嘅，我哋唔好失去盼望，反而咧我哋要更加咧凭住信心，吓唔系靠自己嘅能力，而系咧靠住圣灵嘅能力去我哋等候，等候呢一位使人有盼望嘅神，将喜乐平安去充满我哋嘅心，叫我哋咧重新嘅得力。嗱，呢个系神嘅应许嚟嘅。我哋是神的儿女，我们呢是世界上呢最有盼望的人，大家知道吗？神赐给我们呢有信、有望、有爱，所以当我们很乏力的时候，当我们无力前行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找紧捉住神的应许，在基督的爱里面呢常存盼望，坚定的相信神一定一定会带领我们去经过的。愿我们重建这个曙光。张牧师的离世呢确实是令人感到很难过，很不舍得。但是当我们知道他是带着信望爱离开的时候呢，我们就放心，我们就安心了。保罗他告诉我们，无论任何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同样，我深深相信即使是死亡，只要我们有基督的爱在我们当中，也都不能够叫我们与张牧师隔绝。今天张牧师只是暂时离开我们，他搬到一个比豪宅更加豪、更加美的地方来到居住。他给我们搭早了一班机去度假，将来我们都要搭第二班机去那里跟他会合的。在昨天教会布置得很漂亮，有很多很漂亮的花朵。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那里，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面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粒子来。没错，一粒种子如果它不落在地上面死了，它仍旧都是一粒的。但是如果它死了，它就能够长成很多很漂亮的花朵。尘归尘，土归土，一个生命埋葬在地里面，看来是好像从此就结束了，但是不是的，却能是可以孕育出很多很多美丽的生命。我相信张牧师那种坚毅不屈、很尽责、很认真、做事快靓正那种的美德呢，是可以延续下去的。仿佛他继续仍然在这个地上活着，继续用他的生命去影响其他人的生命，带给更多人更多的祝福。我也都盼望呢家人都好像张牧师一样，有机会认识耶稣。因为原来张牧师有个遗愿，就是希望他的家人都能够听到福音，信耶稣，凭信心去追求这一份永恒的价值，将来就会在天家 同张牧师来到去共聚天伦，得着永生的福气。今年全球呢都要面对 COVID-19 这个的挑战，不少人呢在这个疫情当中呢是死亡。我们教会都有个姊妹呢，她爸爸呢不幸感染了肺炎，咁咧就一直都要喺隔离病房嗰度，冇得去探。咁喺两个星期前咧，细伯咧就离世。咁呢位姊妹好难过，佢表示最遗憾、最遗憾嘅一样嘢咧，就系佢冇机会亲自同爸爸讲：我爱你，多谢你，请你原谅我，天家再见。呢几句嘅说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向张牧师讲这几句的说话。我鼓励大家，如果你可以的话，当你静下来的，你可以在心里面默默地跟他讲，他接收得到的，他接收得到的，他知道的。讲给张牧师听，张牧师多谢你，我爱你。我以前得罪了你，请你原谅我，我们是天家再见。传道书的作者呢，他说生有时，死有时。今天我们就是见证了一个千载不变的事实，人是有一生，也都是有一死。张牧师给我们先离开这个世界，其实是一种恩典来的。正如 Alex 昨天所说，因为今后世上黑暗的权势不能够再压迫他，人间的痛苦再不能够烦扰他。虽然我们以后不能见到张牧师的躯体，这个真的叫我们很难过、很悲伤，但是人生人死这个事实呢，正正就是提醒我们要什么？要活在当下，活好每一天，珍惜眼前人，珍惜每一份的关系。在启示录14章13节那里，使徒约翰他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熄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今天张美芳牧师他熄了地上的劳苦，他要打的仗他打完了，他要跑的路他也都跑尽了，他要守的道他也都守了，他要建立的堂会他建立了，恩福教会是他一手创办的。所以我们都盼望每一位恩福人都能够将神赐给张牧师这种使命延续下去，仿佛张牧师仍然活在这个世上。没错，神没有应许我们信了主之后是一帆风顺，无灾无难，无病无痛，但是神却应许，无论在任何境况里面，即使我们遭遇什么的患难、困苦、逼迫，什么都好，什么危险都好，我们都不能够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让我们找紧神的应许，好好的活在当下，为主打那美好的仗，就好像张美芳牧师一样。他是一个战士，我非常之同意。他是一个呢好乐意去关心人的人。连我一个咁卑微，咁距离同他咁远的一个的小女子，他都可以关心得到。所以他那份的关爱呢，其实就是基督的爱。现在活着的不再是张牧师，是基督。其实活在他的里面，张牧师就是基督，张牧师就是基督。我们同心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多谢你留下你的话语， 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成为我们随时的安慰的鼓励。多谢你让我们经历基督的爱，所以即使这一刻你接走了张牧师，在你的怀抱里面去享受无穷无尽的福乐，我们仍然和他是没有隔绝的，我们的心仍然是连住一起，我们的灵仍然是相通的。主啊，愿意你亲自来去安慰我们每一个人。张牧师的离开不是我们三言两语可以安慰得到，是需要神，需要圣灵你亲自的临格在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深处，亲自去安慰，亲自去鼓励。主要在这个哀伤期间，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每时每刻用你的话语去激励我们，让每一位恩福人就是因着基督的爱，我们重燃心里面那份的爱火，同埋心里面有这份的动力，有这种的盼望去继续为恩福教会来到去服侍，摆上他们的一生，奉献他们的一生，就好像张牧师一样，张牧师实在为我们立下一个好美好的榜样。主耶稣，我们好多谢你，多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